中黑呀、 啊， 它怎么这么黑呀、 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啊，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是唐朝的黑金贼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呀、 啊，那还没他黑呀。 啊， 压在燕雄罩啊， 啊， 郭梅子参美辉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褂是黑了村儿啊。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你说黑不黑呀？ 又黑了。 啊，那还没他黑呀？ 还没他黑。 啊，压在青丝发 啊， 他好像胭脂眉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又黑了。 啊，那还没他黑呀？啊，压在戈登滩呐，啊，好像老煤灰呀。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啊，东山松不炭， 哎， 西山采过煤呀。 哎，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没呀，他是当过两天没铺的二等鬼呀、啊！哎，你说黑不黑呀？他哪还没他黑呀？净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买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要担起这种货、 哎、 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 啊，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到天津卫呀，啊，你要不知道，咱去上。一个笑啊，坐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灯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了当当，拐弯抹角来到了， 到 啊、来到北道关呢、 啊 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 哎、 啊，一进西头 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观众都发出号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是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趁了。记得把握记呀，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到底哪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尖子名字叫啊，是尖子眼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五毛六一 串，没有五毛六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怎么厚啊？怎么匀呢？怎么细啊？怎么加的在哪里的呀？ 对， 那位先生说 啊， 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去呀、 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儿了。 对 啊，朱军，你得想 啊,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啊。 啊，面大罗里转呐、 啊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是 啊，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条腿小啊， 哎、 啊，粗的直的，他、 啊、 不打手工钱呐、 哎， 光要本儿来，我不要抓上啦。还、 哎、 来到我的摊儿 啊, 啊， 要卖五毛六啊，吓破了胆子，不敢再没要啊。 怎么的？ 可怎么回的事儿啊？ 是 啊，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一个样的鞋，谁也不买。大道边儿小道沿儿小门脸儿，他小四头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块儿啊！ 对， 他来到我这摊儿、 嗯， 啊，多少钱一尺？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的尺寸，你听清点儿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 他 一头为五尺，两头为一丈，三头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 够了， 算你一丈四啊！找大尺寸发货价儿啊！啊，多少钱一尺？你得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 啊、 是有本没本，可是有砖没有砖的， 赔了。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字儿，那叫七毛二公，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心里别打鼓，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零儿吧。他那位先生说 啊， 他买不头脑大， 对，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这只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还不买不要紧呐、 啊 哎，啊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杨线索，包还管催拉。 换换， 在心里功夫啊、 哎， 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哎，出来 漂白， 漂白呀、啊。 开这不两块五啊？ 哎， 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头儿大。 哎， 他、啊、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回的事儿？ 说、 哎、买的省钱还得让啊？这不两块五啊？ 还 让去一毛钱呢、 哎？ 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啊，带上两块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啊，带上两块钱啊？您给两块钱？哪位先生说，买不头儿大，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的。 管什么官不讲啊，这事要买该不买呀，那怎么会的事儿 啊，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呢， 让 把他扔到家， 对 他反而你退他，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袋儿，少个一个半字儿，我不能买呀， 对 啊，这不来的钱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那地震特灯，我这鞋开战了啊， 老婆 哎，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肯定给一块九啊，肯定给一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只不一块七，哪位开不要啊，让两毛取两毛，您给一块三，只不一块三的，让一毛取一毛，您给一块一，只不一块一，让我说这五份，您给一块钱，只不一块钱，哪位开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取五毛，那您摆哪里？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卖布头》这段相声流传下来的录音版本非常多，但是最有影响的恐怕还是要说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版本了。在他们表演的《卖布头》当中啊，侯宝林提到了老北京最负盛名的八家绸布店，也就是八大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吆喝的花哨， 哦 哦， 是啊， 比如说这块布要三块钱， 三块钱 没人买啊， 怎么样， 落价， 哦，万钱落价，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啊，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瞧，知道还没人买， 还买没啊， 拉回来还落价、 哦、还落价， 总没人买总落价， 是啊， 哎， 你听 吗，那个、吆喝一大套， 哦， 您给当个伙计， 您瞧一瞧， 抻着点， 我给您抻着，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来来来， 哎，哎，对，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什么意思啊， 你不然会给吓着了， 这好吗，声太大， 哎，这一块吆喝金六八十哦，你不要那么一块儿啊， 哎， 是又来这么一块儿， 怎么样？ 哪的块儿的哪块儿就大不相都不一样而大。 回说， 刚才那么一块儿， 哎， 那是德国琴， 德国琴， 台里吆喝金两个一块六八， 是 又来这么一块儿， 哎， 这的块子就叫青玉的上吊音，单是哩不稳当。 回说， 我这个是哩不哎，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是， 穿在身上， 哎， 走在街上， 怎么样？ 大伙这么一瞧 啊， 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的怪的大人会的吧？ 是喽， 这块布头 怎么样？ 你要做大官， 哎， 又宽又长， 是喽， 你还得打高跟儿， 哦， 还得把三罗裤子打个胖子， 哦， 这个是你不哎，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向他要吧。 没错， 到了北京城啊， 哎， 都讲究八大祥，到了瑞福祥啊、瑞麟祥啊、广寿祥啊、颐和祥啊，祥一好了嘛，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祥意呀。 是， 要到了八大祥啊， 哎， 说你要买一尺啊， 光 他就得一毛八， 哎，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细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好的，什么好的，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一个样的货， 是 一个样的价， 哎，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儿，水不头门，拧不宽儿啊， 是，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怎么样？ 中文有功夫， 哎， 听我们滔滔。这村要有钱儿啊，一草五尺， 五尺 两草一丈，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的？ 三草一丈五， 哎， 四草两丈， 是喽，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说三块六不要， 怎么样？ 把六毛取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哎，怎么样？ 不要不要紧， 哎， 罗牌的生值还得让 让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是喽， 再去了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没错，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 两块钱， 你要再不要， 还是 不要不要紧 啊？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是喽，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哎， 这不两块钱呢、啊， 还是 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是喽，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六， 一块六， 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 一块钱， 这不一块钱， 哎，怎么 再去五毛让五毛， 哎，这白拿去了。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侯宝林在列举八大祥的时候，只说了瑞福祥、瑞麟祥、广盛祥、颐和祥、祥义号、千祥义六家店铺，有人就以为这是侯先生的疏漏，其实不然。侯先生所列数的八大祥看似只有六家，但因为其中最大的瑞福祥和瑞麟祥在前门地区都分别开有两家绸布店，所以呢，实际上还是八家。当然了，老北京的八大祥历来就没有统一的说法，先后入选八大祥的店铺有十几家之多。